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喺2018年嘅1月1号发表新年贺词同埋祝福。咦，等阵先，新年仲未到大陆嘅新年，咁关中国乜捻嘢事先？习近平啊，就回顾翻7月嚟香港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亲眼见到喺祖国坚强嘅后盾下，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嘟嘟嘟嘟，乜柒乜柒，讲咗好捻多嘢。咁啊，唔知呢啲系咪又系中国梦呢？其实中国仲有几多个梦呢？定系一路都唔会醒，继续咁瞓落去发梦呢？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开讲又话啦，一粒螺丝、一张厕纸都有佢嘅作用嘅。强国好多同胞啦，随时随地可以大小二便呢个本领咧，不嬲系震惊全球噶。但系咧，我哋又唔好笑人，原来都有佢嘅实际作用噶。深圳咧，讲紧有个少女咧，咁啊为咗掩饰个司机嘅朋友，竟然谂到咧点样转移视线咧，就系话即刻除裤当众小便，意图分散注意力。结果即系呢啲搞下笑就得嘅啫。结果啊，求人得人一拼拉埋啦。当然，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喺2018年嘅香港咧，继续好多新鲜、有趣、刺激、奇怪嘅事情发生。嗱，有一啲传统精英出身嘅人咧，就喺度话：喂，你啲精英啊，啲法律专家有精英心态又唔得啊！嗱。又有人講喂，其實西九咧本身都唔屬於香港嘅，咁咧唔受基本法約束噶。喂，其實咧，我覺得真係香港越嚟越奇怪，唔知2018年會唔會更加奇怪、更加有趣咧？我係強哥新環者八期， 好歡迎翻嚟今集嘅強哥 新環者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喂，好耐冇見啊，八期，我哋成年冇見你啦，你幾好啊？ 幾好啊！祝福你啊！ 靚仔咗喎， 八期俾人趕走咗好長時間，你低端八期。 我真係有個幾月冇見過八期啦。 係啊，咁之唔係之前你明講， 之前我放假， 你明講， 我唔係俾人趕、啊，我去啲高端人口嘅地方。 你翻加拿大 係啦，翻加拿大係 啦， 高端人口先去得嘅，係啦，低端人口係點樣啊？俾人趕走去北京啊嘛。喂，咁你近嚟點樣啊？新年 幾好啊！新年我又好 肥咗又瘦咗，高咗又矮咗。 即系去过唔同嘅新年节目，我最中意咧睇嗰啲咧电视台依家有啲倒数节目啲跨年 show 啊！ 诶，有冇睇杭州嗰、那个？ 唔系，我睇 TVB 嗰个 ，TVB 嗰个又系点啊 ？TVB 嗰个咧， 播烟花。 有你嗰啲乜鬼嘢咩大陸嗰啲跨年 show， 你請埋嗰啲阿 Jam 啊，咩劉德華嗰啲， 唔係真係冇睇，我相信 你知 TVB 請邊個？ 請邊個？董建華、 陳潔玲啊，知你哋唱今晚夜啊 ？OK， 咁係請呢啲噶啦， 係啊，唔係諗住請咩？ 仲有胡定欣唱唔知唔記得唱咩？我都胡定欣唱 過，我真係冇睇，我真係冇睇。 咁仲有林鄭啊嘛，我最中意睇林鄭，我成日有 林鄭唱歌， 唔係冇唱歌， 林鄭唱今晚夜正啊！ 我成日我見到。林鄭充滿住幻想， 應該有收視。 即係我對香港未來充滿幻想， 因為你見到咧喺上年咧有一個乞衣咧同阿林鄭喺度跪求哭訴嘅時候收咗500蚊，咁所以你就充滿幻想係咪咩意思？ 林鄭咧著旗袍咧 有吸引係咪？ 好 黑絲啊嘛，以前咧黑絲咧係可能係阿江美儀係咪啊？而家黑絲係林鄭啊！你試下收持嗰啲關鍵字啊！ 咁多網友啊，大家可以發掘到阿八旗一啲， 同埋旗袍咧可以突顯到。啲人啲身段啊， 系啊，所以咧，去到几多年纪咧，所谓百货百客啊，就算你有林鄭咁样嘅样，都唔使惊啊，都有啲小白物啊、八旗啊啲咁样嘅粉丝咧，系会对你或者对你对脚咧系深深仰慕嘅。 嗱，咁系咁样讲啊，如果我哋今集嘅节目可以冲破10万 view 嘅，我哋三个现场着呢个旗袍， 净系阿八旗着好啦，我真系冇啲咁嘅 pick 啊，大佬。 喂，你如果呢一节冲破10万 view， 我即着。 O.K. 找数啊！ 我去淘宝买都买俾你啦，咁样好易买啫。八旗阿边帮我搞搞佢啊，听日喂，帮我头先 五万我着黑丝， 五万着黑丝，十万着旗袍得。全餐 都得旗袍你买俾我啊！ 得冇问题，得一都系淘宝啫嘛，买完你着唔着到啫嘛。不过头先我听到阿 Win 讲咧，有一个更加嗰啲嘅冷门嘅咩杭州贺年 show 又点样嘅，真系未睇过。 我唔系贺年 show 嚟嘅，系杭州有个商场举办咗一个嘅倒数节目，类似 Times Square 咁样啦。 嗯。 话说唔知个钟坏咗定系点样咧？咁啊，一路倒数嘅时候咧，11:59:58嘅时候咧，突然间钟停咗，又翻翻去11:58咁样嘅，咁所以就好奇怪啦。所以唔知个钟系咪 Made in China 定系点样？ 但你有冇喺大陆倒数过？我真系未试过， 从来都未试过， 即系都咁好彩啊！ 从来都未试过， 我有机会真系有边一年喺大陆倒数咧？ 下年我哋送你过去倒数啦，保送你过去倒数啦， 不如一齐过去倒数啦，加埋八期。 我真系冇咁嘅兴趣、啊。 OK， 嗱，不如咁啦，讲啲讲咗咁多啲风花雪月啦。咁我知道今日八期咧，同我哋准备咗一啲，因为八期太耐冇见啦，咁啊准备咗一啲咧比较时事啲嘅。 其实唔系我准备嘅， 你讲到你帮我边准备？ 你讲到你讲到我好似你啱啱发，即系我啱啱嗰两个礼拜唔喺度咧，我就系为咗整啲文件颁布呢个政策咁样讲。 因为如果有即系有听我哋节目咧，就知道阿 Win 咧成日要搬钱嘅，喺大陆就搬钱落嚟香港。 喂，你近排应该头痕喎。 系啦， 系啊。 咁啊，八期点解收咗咁耐咧？文说就系因为一路都要去搬，咁啊每日搬唔知几多钱过嚟咧，咁搬到啱啱年尾咧就翻到嚟啦。 嗱，依家咧就咧嗱，呢个其实就唔系准备啲咩嘅新闻嚟嘅啫。咁咧就系话咧，依家咧中国国家个外汇管理局咧就公布咗，即系佢一大扎嘢啦。总之简单，佢讲咩咧？就系话每个人持呢个中国嘅银行卡。系提境外提取现金，即系每一个人嘅名下咧，合计啊，每年唔可以超过几多钱啊？唉、哎，死啦，边嚟啫？$100咋？你一次都唔止啦，而 家。喂，其实咧攞住银联卡喺香港揿钱或者境外啦，而家系针对境外揿钱啦。咁$100其实真系好细一个数目。 系啊，买个包包都唔够啊。 系啊，即系佢呢个所谓揿，我绝对相信系包括埋佢嗰啲所谓嘅刷银联卡啦。 系啊， 就系睇下。MJ 所讲嘅，你买个 LV 包，买个 Prada， 咁啊一刷卡嘅时候就基本上就可能已经爆咗。 我谂阿 Win 嗌个下午茶都唔止咯， 系咯。不其实咧，即系呢啲咩所谓防走资啊，或者叫做即系唔俾啲钱出去啊，呢啲咁嘅措施咧，都唔系第一日发生嘅事噶啦。 不过而家再收窄咗， 越再收窄咗，同埋咧嗱，其实咧我哋成日话强国有一样嘢咧，就令人好睇唔透嘅。佢令人最睇唔透系啲咩呢？就系咧冇人睇得透佢，佢最令人睇唔透就系冇人睇得透佢做紧啲乜。 你句嘢自己明唔明啊？嗱，唔明好正常喎，因为佢可以重复翻句嘢，但系听唔透呢句嘢咧，就因为你都唔知佢睇到啲乜。 我都系咯，你听唔透我讲咩，就是、因为你听唔透我讲咩咯。 O K， 呢啲系官腔嚟嘅，听嘅人永远都唔知道。 系啊，听完你讲一大堆嘢咧，呢位官员咧，你问佢点解咧一地两检冇违反个基本法，跟住讲一大堆嘢出嚟咧，你听完你系每一个字。你都知道讲乜，但系成堆嘢又唔知道讲乜。 所以呢啲人先做好官咯，例如白旗咧，所讲白旗咪做官。 我明啊，我佢嗰啲人一地两检话西九唔属于香港啊嘛，咁西九不嬲系唔属于香港， 香港都唔属于香港噶嘛， 香港系唔属于香港。 所以系啊，好复杂嘅一件事，香港属于香港唔属于香港咁样，咁即系点啊？ 咪讲翻呢个揿钱咧，前几日咧有一单新闻咧就系香港嘅银行嚟嘅，咁啊话见到有一啲国内人啦，咁啊。连续啊，入卡攞卡，入卡攞卡，喺度提款提咗好多次。咁啊，估计会唔会针对或者系先预知到八期会颁布一个咁嘅政策，所以预先去揿定 八期颁嘅。 嗱嗱，嗰个新闻我讲多，补充翻少少啊吓。咁咧，其实咧，因为有几个关键字嘅，好多大陆人揿钱啦，喺边度揿机咧？旺角地铁站揿机，系啦。咁咧，每次就5000蚊咁样揿出嚟，咁咧就揿咗。都几一头一头半个钟啦，一头半个钟咁样啦。咁咧，同埋咧，有人就喺度讲啦，话咧其实咧，除咗地铁站嘅恒生嚟嘅嗰间系地铁站嘅恒生以外咧，喺旺角好多唔同嘅汇丰分行咧，都有好多大陆人咁样喺度揿钱，云云咁样，跟住就去报案同埋投诉啦。咁呢个 case 咧，有几个我觉得咧比较奇怪少少嘅地方嘅。咁第一就系讲紧话，喂，当然啦，你好地地无端端一扎大陆人喺度揿钱，再系揿$5000出嚟，即系每次揿$5000揿咁耐，已经系个异象嚟啦。第一，第二就系啦，嗱，呢个我又唔系好明嘅，点解人哋揿钱揿得耐啲啫？你唔使报警啊？ 都系投诉。 报咩警啊？ 唔系咁，如果你得你十部机喺你面前，跟住你排紧第二个，跟住十部机都排唔到，咁又真系会有啲嬲嘅。但系咧，报警啊，真系过分咗啦。 系啦， 冇需要报警。不过咧，喺呢件事入面，我觉得关键词系咩咧？就系八旗应该系有内鬼屋企。你嘅颁布嘅政策居然外泄咗，咁所以喺呢个元旦日实施嘅$100嘅跨境提款之前咧，就俾一啲国内人识破咗。咁所以不停揿钱。 我覺得係兩件事嚟嘅應該，因為你一班人咁樣撳錢咧，每次五千蚊，我當佢就算一個鐘咧，嗰個都唔係好多錢嘅啫。 你咪預兩分鐘攞五千咯，三十分鐘咪成一個鐘頭咪成翻三十次咯。 都唔係好多錢嘅。 我睇個報道咧，因為報道有嗰個記者咧。有去睇嘅，去弥敦道间汇丰去观察，咁咧佢就话咧喺半个钟就发现到有四个疑似内地人啦吓，咁疑似嘅啫，咁半个钟之内咧。之内咧，估计咧揿走咗大概30多万到， 吓30多万都系个 Win 嗌个外卖啫嘛，即系可能你话呢啲咧似系 咩质素啊？ 唔系， 即系你讲啲阿哥筹可咩质素， 都有鲍鱼嗰啲噶啦，应该吓咁啊？我觉得啲即系投嗰30多万嗰啲咧，即系可能系现金买下楼咁样嘅啫。即系你话买名牌要特登咁样揿30多万，我觉得就唔会。 但系成件事感觉系好有组织咯。如果你系好个别咁样，你唔会话大家聚集喺同一个柜、 其实有少少似啲艇仔扮呢班， 即系啲细脚嚟嘅。 系啲脚嚟嘅，似系。即系其实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咧？即系会唔会？即系点解咧？其实咧，即系呢啲咁嘅防走之措施咧，其实近呢年龄咧都。不停咁發生，我哋強國生還者都唔止講一次 ，MJ 都講緊 N 多次啦。 其實係啦，我就話我點解做移民呢一個行業點解會蓬勃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內地咧，如果有啲內地嘅比較有錢，好似阿 Win 咁嘅朋友咧，就會知啦。即係內地咧，佢哋玩緊咧，其實嗰啲走資係點樣一回事咧？佢哋唔係就係話喂好多錢要走啊咁樣咁簡單嘅。點解要走咧？就係、是、因為咧，即係譬如啦，而家譬如阿 Win 咁樣啦，佢係有10亿嘅身家喺大陸嘅。咁十億嘅身家理論上就係有10亿嘅購買力啦，10亿可能買到1000万罐啤酒咁講先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咧中國咧就喺度玩啲量化寬鬆咁樣嘅嘢啦，咁就不斷喺度印銀紙啦，簡單啲去理解嘅話，咁咧即是話咧嗰啲啤酒就越嚟越貴啦。咁啤酒咧而家賣緊10蚊罐咧，可能嚟緊下年咧就係賣20蚊罐嘅。咁你10亿嘅購買力咧，本嚟買咗10、1000万罐啤酒咧，就淨係買到500万罐啊！咁你10亿即係無形中咧，簡單啲去理解咧，係啦，即係俾人撳住嚟搶咁樣，因為又唔俾你走啊嘛。咁一路擺喺中國，擺喺屋企咁樣啦。咁你10亿哦，你擺喺度一年咧，就本嚟買到10亿嘅嘢，買得翻5亿。咁啊，再擺一年，可能買得翻2.5亿咁樣。咁所以中國嗰個經濟咧，就其實都有個壓力咧，係不斷要去上升嘅，一定要上漲嘅。如果唔係咧，啲人都搞唔掂嘅。如果唔係一路擺喺度，哇！啲錢唔見使，通脹咁勁咁樣。 咁但係而家國內就正正係針對呢一樣嘢，係唔俾你將啲錢去外流。 所以啦，所以喺內地有錢人嚟講咧，即是話你走，即係都唔係就係有錢咁簡單。即係你走得1蚊咧，就賺1蚊噶啦，係咪賺5毫啦？即係你就避開咗嗰、那個通縮啊嘛。係你銀紙嘅購物力就有機會喺度啊嘛。如果能夠如果喺香港我哋理解好容易噶。咁如果咁嘅情況，我哋咪將啲錢轉做美金啊，轉做澳幣啊。咁香港啲錢點樣貶值化都唔關我事啦。只要我相信美金能夠係 OK 嘅話咁樣。咁但係佢哋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哋唔能夠咁方便地，好似喺香港，咁簡單轉一轉錢就簡單做到啦咁樣。 係啦，不過喺國內咧，即係有人講過咧，話你一般嘅小富豪啦，即係而家國內大把噶啦，坐擁可能10亿、8亿身家嘅呢類型嘅小富豪 咧， 對你 來說這些窮 就 10亿、8亿都好窮啊！我哋呢啲真係唔係低端，係極端人口嚟噶咯， 微端我哋 嗱一類型 納米端啊， 一類型嘅小富豪啦。咁佢哋要走咧，其實仲未有話好過度嘅監察佢嘅。但係你去到即係馬雲啊、王健林呢啲咧，基本上係已經冇可能再走。 哦，係啊， 佢哋係基本上大家睇佢以為啊，真係好有錢。其實佢用嘅每一分一毫或者佢嘅出境啊，基本同坐監已經係冇分別。 望得更加勁咯。咁但係即係大有大走，細有細走啫。即係如果你係馬雲，我發達啦，真係我啊大把嘢幫你走啦。即係佢冇嘢㗎，馬雲咪可能同個細佬間公司做啲合約，即係做啲 transaction 咁實有嘅。即係你話一次個降到過走，梗係唔得啦。咁你慢慢1亿2亿咁同阿八旗做啲生意，咁樣住又透過八旗咁樣走咯。咁又 但係你馬雲，譬如真係想轉移咗資產去外邊，想用即係想個人。 走出嚟去用，其實都好困難。 透過啲第三者咯，頭先講嗰個例子咯，即係譬如我哋全部都係馬雲嘅 friend，馬雲而家就同我哋三個人咧，各自間公司，阿 Win 公司、八旗公司、MJ 公司做生意，咁啊做啲唔知咩生意啦，係啦，可能唔使錢嘅，但係好多合約嗰啲 transaction 嘅，咁啊每年過幾億俾我哋三個， 跟住我哋就透過海外嘅銀行就過翻俾佢一啲， 未必要過翻俾佢㗎，即係如果佢信得過我哋三個嘅話，哦，你喺香港銀行嘅，佢喺英國銀行嘅，我喺德國銀行嘅，佢去到英國咪使阿八旗啲錢咯，去到喺香港咪使你啲錢。 但係而家個問題正正就係佢連出境嘅人身自由都未必有。 其實依家有個措施咧，補充咧，其實咧就係咧啲微信啊、支付寶嗰啲都集喎。即系都有限额喎， 系啊， 系啊，即系讲到系 $500啊嘛。如果系扫巴曲嘅话，最多系$500嘅一个上限啊嘛。 系啊， 好简单，$500你喺国内食一餐饭，好似同 MJ 最中意海底捞，两个人随时都食过$500以上 嘅。咁佢系扫一次$500啫系嘛？ 一日最多只可以 每日$500。 哦，咁嗰啲咩？中國人有特別多嘅叫雞方式嗰啲點算？ 都係 嗰啲都唔嗰啲唔係境 內，你可以用轉帳。 哦，嗰啲哦，境內 係咪境外 咧？唔係依個嘅 境內，即係境內都計。 掃巴曲咧就係你有上去食飯啊，喺餐廳咧去買一個牌，咁你一掃嗰個牌就直接俾錢嘅。 係咯係咯。 咁你一餐飯都唔止$500㗎。 咁咪冇辦法噶咯。 吓 咁咪食要食霸王雞咯， 未執行嘅應該係3月4日。 咁阿 Vin， 你以後你去叫雞咪好唔方便。 係咯，如果今日你即係食嗌咗隻雞上台嗰度食，係啦，阿 Vin 隻雞又$800，阿八旗隻雞又$800，咁兩個都得微信支付，兩個都到$500。 你呢啲冇得講價噶嘛？ 咁總之咧，佢而家係針對咧就喺餐廳度有個牌寫住，即係你掃呢個巴曲嚟俾錢咧，係針對呢啲所謂固定式嘅巴曲係唔俾你。 系啦，所以啦，即系可以 转账咧系唔存在嘅，所以八旗如果继续一如之前咁去帮衬一啲嘅其他嘅业务啦，咁可以用一个转账嘅模式嘅，但系针对系主要系扫巴曲，主要系扫巴曲嘅。 哦，所以头先讲紧嗰啲咧，即系嗰啲越嚟越掹得啲钱劲啊，甚至话马云先生佢人身自由都受到呢、這、一个监管嘅时候咧， 系 啊，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啦，点解呢个 MJ 嘅移民生意可以越嚟越蓬勃？ 所以出光镜靓咯，原来 系咁又不至于同阿 Vin 冇得比，10亿币都系啲小富，系咪先？我呢啲赚极咪嗰一两千蚊， 都唔止1-2千蚊嘅啦。不过咧，真系正正系国内而家越嚟越多掣肘啊，咁我相信。咧，即系 MJ 嘅生意应该会越嚟越好咯， 希望啊。 不过而家嘅走资应该相对冇以前咁容易或者咁简单啊。 可以话难咗，咁但系又系嘅，唔难又边有生意做咧？ 或者呢啲系咪都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啊？ 而家都仲系 MJ 路咁样。 系啊，而家仲系咯。如果呢个节目咧，马云先生有听我发达啦，即系马云真系听，系MJ 讲呢啲嘢有道理，咁啊搵我哋三个开啲咁嘅公司，咁啊发达啦。 咁我相信马云身边都不乏呢啲咁嘅朋友嘅。 系，我听讲我个 friend 个 friend 个 friend 嘅 friend 都同佢倾紧呢啲嘢噶啦。 OK， 仲有啲咩嘅一啲金融嘅措施咧？其实百期呢段时间主要都系针对一啲。 其实佢针对呢样嘢，同埋咧头先，我觉得嗰个微信、支付宝咧都限咧，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咧，其实佢真系揿得几死。因为其实佢呢啲所谓电子货币咧，其实应该就相对嚟讲会 宽松，因为你可以追踪啊嘛，可以追踪翻，即系我哋成日讲话点解银行有时会暂停一啲怀疑嘅人嘅银行业务，停咗你户口就停噶啦，而家好多噶，包括香港大家人熟悉嘅 HDC 啦， 即系 或者咩坏咩生啦，即系呢啲银行咧，尤其是听我好多朋友都系话停就停，即刻停你户口就话。就算你做咗用咗30年50年，佢都话停咗。 哦，系佢知道有怀疑，你好似早10日8日嘅新闻啊嘛，有个唔知系同名啊，定系个户口入边有啲汇丰觉得好可疑嘅出入咁样，但系嗰度讲紧唔知几万蚊定10-20万咁样嘅咋， 系 跟住话我觉得佢系洗黑钱咁样，咁啊停咗佢户口啊，冇解释噶。 所以咧有个讲法就系咧，近2年咧即系推啲，尤其是大陆啦吓，啲电子货币推得咁紧要咧，其实。佢哋有一个諗法或者一个所谓阴谋论啦，就係讲緊话 就是因为它容易追踪嘛，电子货币好像刚才阿 Win 咁讲，咁所以咧就好好容即系要推让电子货币嘅嘢咧，就可以好容易去集到或者追踪到啲钱去边度。咁其中呢个电子货币其中嘅目的，即系当然有好多其他目的啦，你可以话佢方便，亦都有一种目的，又或者监控，即系监控佢国内嘅人，亦都有一种目的。咁但系 掂啊！即系咧，越嚟越多咁样咧，即系莫讲我移民生意啦，我同阿八旗咁帮阿 Win 打工咁样咧，搬钱咧都有排搬啊！即系以前已经都要搬噶啦，不断都要搬啦，因为就系咁样监管得劲啊嘛。咁我哋以后咧，可能每日要搭车喺即系门生意，可能喺罗湖啊，嗰啲关口嗰度咧，就帮阿 Win 咧就喺关口嗰度接收20,000元。咁啊袋喺个身度，跟住就攞过嚟，同呢班银行揿机呢班人好似噶啦，其实。咁遲啲唔知就會唔會發展啲咁樣嘅業務嘛？大家去搬錢，我哋兩個就掂啦。以後就淨係幫阿 Win 搬錢搞掂啦，打工 變咗做買搬家形式咯，好似而家人走水貨咁咯。不過走水貨就唔係搬奶粉搬咩咯，就係、是、一件一件錢咁樣搬落嚟咯。喂，咁啊講下講下咧，嚟到今節嘅尾聲啦。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嘢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新嘅一年，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咯。 哦，夠廿分鐘啦咩？ 夠啦， 係咩？我仲諗住叫大家講下祝賀嘅説話添，咁 下節講啦，下節我會講噶啦。 好，咁、okay. 下節見。